是真心对我的微笑，关心总多一秒，用温暖去创造所有烦恼都忘掉。这给我的快乐是珍宝，抵挡所有世俗的纷扰，从天涯到海角，你才是我尽头，谁都替代不了。奔波又过一年，终于回到昨天，有你在身边笑着 重庆主城区呢，最高气温达到了40度以上。不过蜀人自有妙计，重庆人的避暑方式呢是非常清凉舒适的水上麻将。头顶呢是枝繁叶茂的古树，脚下是流水潺潺的小河，再加上一桌热闹的麻将，这夏天也太舒服了一点吧。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